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那两个小道童原还以为有驴肉夹饼可以吃，谁知折腾一遭饼也没吃着，倒看了一出好戏。观主惦记着得罪人，小道童却兴奋得很，特别是原先懒洋洋招待沈乔的那个道童，此时态度也为之一变，看着沈乔的眼神简直都冒着光。 沈郎君，你知道对方什么来头吗？那可是彭城县公，天子新晋宠臣，听说天子为了他可是自甘。 你这小小年纪、什么话都敢说。 那还不是您给我们说的， 还不快去做饭，你师父我快饿死了。 您不是说过午不食吗？ 平时关起门来清清静静过日子，那当然两顿就够了，今天好端端被拖下水，气都气饿了，你自己不吃就不想想师父吗？啊， 人家只听过气饱的，还从没听过生气还能气饿的。 还顶嘴啊！你个不孝之徒。 我做饭去。 哼，哎呀，这初一呀、成天胡闹，还是十五你最乖了。 沈郎君，闭关食材不多，只能随便做点，请您多包涵。您看是想吃面条还是想吃米饭？ 你这倒霉孩子，刚夸你你这尾巴就翘起来了。那面粉是要留着过年吃的。 沈郎君是客人嘛，师父平日也教导我们要知礼的。我去帮师兄的忙了。 倒霉孩子，哎呀，今日真是倒了大霉了，非但没吃上驴肉夹饼，连仅存的那一点面粉都要被搜刮光了。 这些您拿着，让您破费了，真是过意不去。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你的眼睛。 原本就有些旧疾，白天里会好些，到了晚上就看不大清了。 可惜了。话说回来，郎君为什么会得罪彭城县公啊？ 沈乔将自己与陈公相识于寒微，一路同行的事情简单说了一下。观主听至陈公带穆提婆回去找沈乔，意欲祸水东引，将沈乔举荐给穆提婆时，实在没忍住骂了一声： 哼，恩将仇报，厚颜无耻。沈郎君去找人，自己可要做好准备，那侍从一看就是小人之流，指不定会在陈公面前添油加醋，让陈公对你更加不满。 多谢观主提醒。有一件事还想请教观主，不知观主近些日子可曾遇见一行人，其中两名老者，余者多为年轻男女，容貌出色，他们也许身着道袍，也许没有，但应该有佩剑。 没有，邺城修道之风不盛，僧人寺庙倒是很多啊，道士嘛，除了我们这座白龙观之外也没剩下几座道观了，他们想要在道观借宿，十有八九也会来白龙观，如果没在白龙观，那肯定也不会去其他道观。那说不定是换座长服去客栈借宿罢了。不过沈郎君，你要找人啊，也不是这么个找法，对方要是刻意隐藏行踪，再过城不入，很容易就会与你错过了。再说了，你能肯定他们的确是这段时间北上的吗？ 说的是，我也只是抱着一线希望。 师父，沈郎君，开饭了。 哎呦，来了来了。沈郎君，走走走，去用饭了啊。 晚饭再简单不过，现成的面粉和水擀成面条，连点油腥都没有，更别说放肉片了。干拌的白玉面条撒上点切碎的野菜，再拌上罐里自制的酱萝卜，就足以让观主和两个小道童两眼发光了。观主咽了咽口水，对小徒弟道： 哎，先给客人满上。 是，师傅。 小徒弟也实诚，直接就给沈乔上了满满一碗面条，连着酱萝卜和野菜堆得尖尖的，看得观主无比肉痛，忍不住连声道： 你好了好了，再堆客人也吃不完了啊。 是，少点就行，别太多了。 郎君一路辛苦，肯定饿坏了的，还是多吃些吧。 你这孩子，你。 哎，这么晚了怎么还有客人？ 该不会是刚刚那波人回来找麻烦吧？ 师傅，那我们要不要装听不见啊？ 要不再等等，兴许敲一阵他就不敲了呢啊。 不对啊师傅，若是他们回来找茬，这会儿怕不是直接踹门进来，也得把门给雷翻天了吧？怎么还会这样一直敲啊？该不会是那什么鬼魅吧？啊！ 少胡说八道，让你学点好吧，非得跑到天桥底下听人讲那些荒诞不经的妖异鬼怪。我倒要去看看，谁三更半夜不让人清静呢？ 我去吧，你们先吃饭，不用担心。 你眼睛不方便呐？ 不打紧，我习惯了，能分辨的。哦，可否借我一盏灯？ 师傅，去拿盏灯喽。 是师傅。 哎呦，这面条都要凉了。啊，那你小心点啊，不行就大声叫救命啊。 好，你们先吃。 他提着灯笼就往外走。白龙观很大，依稀还能感受到昔年规模，只是年岁久远，已经破败不堪。如今偌大道观就剩下三个人在驻守，夜晚时分在空荡荡的道观间行走，难免令人生出唏嘘之感。沈乔也以为是陈宫那边又派了人来找麻烦，谁知开了门，外面漆黑一片，毫无喧嚣吵闹之色，唯独一人负手站在那里，身形举止甚为熟悉。他不必将灯笼特意举高也能猜出来人的身份，心下讶异，嘴上就不由带了出来： 燕宗主。 怎么不乐意看见我？ 哦，当然不是，快请进来。你用饭了没有？ 还没。 那正好，快进来吧，观主他们正煮了面条呢。 沈乔白天里能看个大概了，但一到夜里眼神就变得不好，打着灯笼也看不清楚，加上道观的路又不大熟悉，带人进去的时候脚下不慎踉跄了一下，整个人险些往前扑倒。一个能够杀了霍希京、击退段文央的武功高手，却被石阶绊倒，说出去怕要让人笑掉大牙。幸而一只手忽然伸出，正好揽上他的腰，将人拖住。 你的脚步有些急，不似你平日。 面条要凉了，你既还没吃饭就走快些。 谁知他带着燕无师回到灶房，观主却正好将最后一根面条吸溜进嘴里，摸着滚圆肚皮遗憾道： 哎呀，沈郎君，你来晚了，面条已经没了。 这是我朋友，姓燕。 沈郎君，我给您留了一碗，您可以跟燕郎君分着吃。 就你多事。 看见站在沈桥后面的燕无师，观主原本怎么又来一个，可只留了一碗的话，不知不觉地咽了回去。他在燕无师面前险些没法维持观主的威严，甚至开始坐立不安。 那你们慢慢吃啊，我先回房了啊。初一啊，去把锅碗收拾了。 哦，沈郎君，只有一碗了。 面条已经有些糊了，这种食物求着燕无师吃，燕无师也未必肯吃，但对白龙观众人来说，这却是珍藏了好几个月的口粮，因沈乔到来才被提前拿出来。 啊，谢谢你，足够了。 那郎君你慢慢吃，我先去找师傅了。 我分些给你。 不了。 面条虽然有些凉了，不过他们的酱萝卜很不错，你不妨尝尝。 他知对方素来爱洁，便先将筷子洗过，把没沾到面条的野菜一一夹出来，又挑出几个酱萝卜一并放在燕无师面前的碗里，自己就着那一碗又糊又干的面条淋了酱汁开始吃。燕无师皱眉看着自己面前的半碗野菜和酱萝卜，过了许久才拿起筷子勉强尝了一口，入口滋味其实也并不是想象的那么难吃。 燕宗主的事情办完了？ 还没。你方才看我来是不是高兴得很啊？ 是，本以为你我分道扬镳，或许要很久以后才能重逢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再见，难道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吗？ 燕无师摩挲汤碗的边沿，面上露出玩味的神情。这种汤碗做工十分粗糙，因使用许久而在上面留下一层厚厚的污垢，无论怎么洗也洗不掉。 方才我听你向他们介绍，说我是你的朋友。 是，出门在外说朋友总方便些，也不怕他们多问。 那在你心底是否真的将本座当作朋友？ 同师为朋，同志为友。我与燕宗主虽非同师也非同志，但你救过我的命，彼此渊源不浅，又同路许久，怎么也能称得上一声朋友了吧。 你不怕别人说你依附魔君，自甘堕落？ 我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就够了，为什么要管别人的想法？自下山之后，所见所闻令我感慨良多，更令我明白，以往我固守山中修道，修的不过是小道。像燕宗主这样辅佐州主，若真能统一天下，与内澄清，百姓不必再流离失所，一子而食，只要有手有脚，就能依靠劳动得到报酬，这样才是真正的大道。 你也不必往本座头上堆高帽，我与宇文邕二人不过是各取所需，我所做之事只因自己想做，绝非为他人着想。 即使心怀恶意，但若能达到善果也算得到，不是吗？ 这么说我们算是朋友了？ 若燕宗主不嫌弃我高攀的话。 哎，这间道观委实简陋，如何有地方落脚啊？ 那就只能暂时委屈你与我同宿一间了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